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资深策划人阿正的故事。您接到过来自企鹅的请柬吗？据统计，全世界每300万人中仅有一人有这样的幸运。2000年末，中国六位人文学者成了这样的幸运者，他们背起行囊，跨越万水千山，叩访南极，拜会企鹅，在乔治王岛考察生活了58天。这是全球首次人文学者考察南极的行动，被誉为是一个伟大的创意，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而策划和组织这次南极考察的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阿正先生。他为什么萌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南极之行又给他留下了哪些难忘的记忆？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资深策划人阿正讲述他的传奇故事。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阿正老师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那我们正讲到了，有点像说评书的感觉。阿正老师呢，在2000年，策划了一场大活动啊，这叫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在那个时候去南极应该还很难吧？ 特别难，大家现在一提到南极都说我要去一趟，其实这个是限于旅游范围的。 对， 而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做的这个活动跟旅游完全是两回事。 嗯， 我们去南极呢是要写生死书的，就是你要写遗嘱才能够去。 就有点像那个考察队的那些队员的那 个。对，为什么做这个人文学者的这种南极行呢？就是我在研究这个南极的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南极的历史上是一个探险和科考的历史。 嗯， 完全没有科学家之外的人到过南极，但是在欧洲，人们把南极称为人类的最后的诺亚方舟。那么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而言，如果没有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去参与思考南极的话，光靠自然科学家的自然发现，其实解答不了作为人类生存母题的这样一系列重大命题的思考过程。 哎，我很好奇，因为您学的是历史，从事的是出版业啊，在当时啊，这2000年的时候还在出版业界。那您怎么会对南极发生了兴趣，去研究这个理科的东西了呢？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我没有把它当理科的来研究，就是当时我的一个作者写了一本去南极的一本书，经过我的手编辑出版，出版完以后我就对南极感兴趣了。 嗯， 然后看来看去，诶，其实在南极见不到人文的感觉，包括早期南极考察站，就是中山站和这个长城站， 哎，这是我们国家的那个 对对考察站的很多的这个命名， 嗯， 一看呢就是把这个一些地名 啊 直接，比如西湖啊移过去， 嗯， 长城啊移过去， 对对对， 就这种感觉，中山站中山移过去， 嗯， 是这么一个感觉。当然这个这些都很贴切， 嗯， 但是呢一看呢就是比较像是自然科学家去做的事情， 哦， 就比较直接了当简单明了，对吧？虽然很好，但是呢我也感觉到这个领域从世界的范围内来讲还有一个缺口， 嗯， 就是 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没有到南极去，那么南极的思考是不完整的， 哎， 还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嗯， 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呢，国家有关部门非常重视，所以呢，本来是我自己提的一个创意，后来实际上我们组成的这个队伍就非常顺理成章的变成国家的考察队成员。 哦，这个考察队的成员的成分和以前不一样了。 是是是，都是一批学者，人文学者，也就是书生。按说呢，这批书生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很多科学家就问我们：“你们来干什么？” 是，咱们这队伍里都有谁？ 对对对，比如像诗人哲学家周国平，复旦大学葛剑雄。 哦， 还有当年的战地记者唐时珍，这都是在，还有北大的这个伦理学家教授博导。何怀宏，还有当时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的主持人邵冰红，包括我们六个人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 是，如果是自然科学家，他到了那儿呢，可能关注的更多是，比如他的空气的成分啊，土壤的这个分析啊， 对， 他的 有形的， 对他的冰川的这个性质啊，啊，甚至说南极有那个还研究研究企鹅呀， 是， 但是这个哲学家眼里的南极，诗人眼里的南极，他教授学者眼里的南极，他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想的结果出来？ 其实这个呢，就是最终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整个活动呢，我们拍了12集的电视片，叫《去南极》，然后这里头多数的学者都写了专著，都写了专著，我也写了一本叫《企鹅的请柬》，当时也在2003年出版， 就是。最后都有这个著作留下来， 对的、 哎，都有这个结晶。 人们仍然很好奇，你们解决了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最终是给国家写了一份我们的考察报告 啊。 这个考察报告其实要解决的是在南极历史上的很多问题，比如说，因为我学历史的，我经常会跟朋友们解释我们去的理由，说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其实是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的。无论是技术还是各种探险的勇气，是全球最领先的。但是呢，整个殖民时代所有殖民的利益跟中国没有关系，就是因为郑和到那个地方去只是宣扬天朝的 这种威严， 然后呢要求你拿贡，你拿完贡以后我还成倍的赏赐给你，所以中国人干的是赔钱买卖。当中国人这个经过海禁，经过这种大陆政策这个之后，一朝醒过来，到了80年代，发现中国在南极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 对， 然后在国际关于南极的研讨会的当中，有两个机构，一个叫协约国，就是可以商量的。 对， 一类叫成员国。那我们是成员国，我们没有商榷制定南极政策的权益。这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科学家参与南极考察，在这个条约国的会议中。中国半途的科学家半途被请出会议室，你们请到隔壁喝咖啡厅 啊，我们要商量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们要商量关于南极的权益，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是流着眼泪来说这段历史的，所以呢，这个对我的触动非常大。 所以你们去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就是让中国的声音全面的去反映出对南极的认识。 导演没有那么大的梦想，至少说。中国人应该在南极上有自己的声音，你不能是亦步亦趋，对吧？那么这个整个南极的条约框架体系里头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历史的问题，然后呢更多的是当这个地方对全球都很重要的时候，它一定不是限于自然科学层面的重要， 没错， 它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就是人类大的这个母题的一些考虑，大的主题的考虑，所以这些哲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学家，他们去了之后呢，他们的思考跟自然科学的思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去思考，而且他带回这种思考了以后，他会到他的领域里去传播。 是的，首先就是一个是我们完成国家对我们的一些个要求，比如说我们对国家的南极考察事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格局有一些建议，包括我们的考察站如何建设。另一方面呢，也就是当你一个人类到达南极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个人的生命实际上非常渺小，你是来客，而 企鹅、海豹， 他们 是主人，对吧？ 这种感觉啊。 对，当你到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被要求， 嗯， 企鹅、海豹是不可触摸的， 嗯， 就是你不能去触碰它。 嗯， 我们受到的第一堂教育是，当我们要路过一个浅滩的时候， 嗯， 企鹅在浅滩上晒太阳。然后科学家就涉水而过， 嗯， 这个水不是一般的水， 冰水， 那是冰水，特别刺骨的， 嗯， 那么， 就是， 当然当时穿着雨靴，穿着雨靴就涉水而过，就是说， 嗯， 尽量不去打扰 对 在那里自由自在生活的这些南极的主人们， 嗯，其实这个表面上来看它是一个规定，实际上它就体现了一种很人文的东西在里面。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科学家把这事儿说出来，那就是科学家的角度，啊，就是一个字儿可能都不会有这种让你去联想的余地啊，就这么一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 嗯，是。 但是这个话要从哲学家或者是历史学家或者说诗人的嘴里说出来以后， 嗯， 他可能就会有 对 浪漫的一层含义。 这个不单是浪漫，不单是说大家听了觉得很好奇， 嗯， 其实还有一些真正涉及到人和自然关系。 对， 比如说当时在那边，我们人文学者是因为是文弱书生嘛，所以考察站对我们也特别照顾， 嗯， 但是呢我要求呢我不住这个单间，我要跟一个科学家， 哦， 跟一个教授呢住在一起，住了两个多月， 嗯， 跟这个教授相处的过程中我听到过他的一些故事， 哦， 他说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在南极考察站我们是被禁止把剩余的食物扔给海鸥、企鹅、海豹， 嗯， 是你要作为垃圾要带走的。我们在南极的所有垃圾包括你的排泄物， 嗯， 都是要打包带到考察站， 嗯， 最后再运回人类社会的， 是 不能在那边留下任何东西。那么南极的这些企鹅他们会到考察站的这个门前来， 嗯， 企图有一点多多少少有点人类活动当中带来的一些残渣的东西， 嗯， 大家吃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是被严格要求不许喂养， 对， 不许喂养。然后呢他们科学家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一个科学家在考察回考察站的途中听到冰面上有这个企鹅的凄惨的叫声， 哦， 他顺着这个声音寻过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冰面上裂开了一条缝，在这个裂缝里头有一只小企鹅 卡住了， 但是它没有能力攀上来，因为冰面是很滑的， 嗯， 然后它的妈妈就是母企鹅在冰面的上方也发出凄厉的哭声， 嗯， 人文学者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那科学家伸手救了没，因为科学家只是举手之劳，手一探下去， 嗯， 就能够把小企鹅，因为就 拉上来了， 离冰面实际上就几十公分， 嗯， 二三十公分，他一下就能把它救起来，但是这个科学家没有救。 哦， 这个故事听完，所有的人文学家都去讨伐， 这个， 说这是太不应该了。 你 但是 没有爱心，没有人性。 但是科学家的情怀， 嗯， 在这个地方最终让我们非常非常感慨、感动。为什么？ 嗯， 科学家说的是，当一个陷入困境的一只企鹅如果被人类这种外来的力量救起来的时候，他们担心在这个企鹅家族的遗传基因里头将会植入一条信息， 嗯， 说哎，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有外力是可以帮到我们，那么这个家族这条基因可能未来会害了整个的这个群落， 嗯，就是可能听起来以后有点难以理解， 是，但是我们后来是理解了， 嗯， 就是说它这个生命的图谱、生命的基因或者生命的传承是很奇妙的东西， 哎，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做过梦从空中往下掉， 嗯， 对吧， 嗯， 这个所有人都做过这种，它起源是什么，人类学家告诉我们说，哦，以前猴子在树上经常掉下来， 哦， 所以就一直有从空中坠落的这种惊恐的这种记忆， 嗯，对， 人类传了成千上万年， 嗯， 那么反过来科学家认为当一个企鹅由于它自己的失误， 嗯， 陷入生命绝境的时候，它必须自己去面对，如果它没有面对的能力，那它只能顺其自然的走向生命的终点， 嗯， 这个听起来特别没有人性的故事其实包含着最人性的情怀，就是不要因为你的 一点点仁慈， 嗯， 你完善了自我，但是你可能给这个企鹅家族乃至整个企鹅的部落跟这个种类在未来的某一天带来灭顶之灾。 嗯，所以说有些东西在科学家眼里啊，它很平常很正常， 嗯， 就得这么办。 它是头一天没有救，没有救呢，嗯，但它不等于它不挂心，它回到考察站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嗯，连滚带爬的回到这个地方去，结果看到的结果是让这个科学家撕心裂肺的。 嗯， 但是他仍然忠于自己的理念。 嗯， 这就是 没有 我们所敬仰的科学家的精神。 对，他遵循的那个原则，他是真的，他不会去破坏。 他比较理性， 对，他不会去干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过程。所以说，科学家不会去报纸上去写这个故事。但是他遇到你了，给你讲了， 对 对, 对, 对, 对， 给这个你们人文学家去讲了以后，哎呀，他就广为流传了。包括今天咱们在这儿又讲起这个故事， 对对对， 那么就有更多的人了解了科学家的世界，了解了南极，就是在更多层面上大家理解了，哦，我们为什么要到南极去考察？ 嗯， 哎，将来我是不是也到南极去看看啊？就是说，不管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啊，他就有了这个意识了。 是的， 当越来越多的人存在了这个意识以后，我们的这个考察工作可能就更有意义。那它涉及到了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应该说南极确实是关系人类的未来。你看南极的极点是美国人在整个南极的极点上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考察站。 对， 宇宙对地球的所有影响都是从南极的上空开始发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花那么大的代价要去建这个考察站。 他在这儿可以观测， 最早的去预判地球的变化。 对， 然后南极的这个冰点就-89.2°，测到这个人类极端低温的这个点是俄罗斯人在那里建了一个考察站。然后南极的磁点，大家都知道南极有一个磁轴， 嗯， 这个66°，这个是法国人占的。 嗯， 所以后来我们又在我做完全球首次人文学者南极行之后，我又做了一个问鼎冰穹，就人类第一次到达南极冰盖最高点多姆 A 的一个考察活动。 哦， 这个活动就是代表人类到南极去找到南极的最后一个战略要点。 嗯， 就是美国的点、俄罗斯的点、法国的点，最后有一个南极冰盖最高点，就是中国人代表人类去找到这个点，确立这个点的位置。 对， 后来这个点呢就是被命名为昆仑考察站。 嗯， 这个是我们参与的一个过程。 对, 对，就是说你在这儿就有了话语权。 是的是的。中国人其实当初我们住在长城站的时候，对一个浅滩对面就是企鹅岛。 对， 但是我们不能随时随地去企鹅岛，尽管你能够涉水过去，或者能够在落潮的时候能够走上企鹅岛，但不行。为什么？企鹅岛最早是智利人在那里的，他们建了一个考察点。 嗯， 那么任何其他国家去的时候要跟智利考察点打招呼。 嗯， 你得打完招呼才能上去。同样的，我后来做的这个问鼎冰穹这个活动，找到人类在南极的最后一个梦想，冰盖最高点。当你中国作为首先进入的国家，那么其他国家在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 就要 他就得跟中国考察队、跟中国考察站打招呼。 对对对，这个有点算是主权的那种感觉。是的啊，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去争这个事情，它是为了将来长远的打算。 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类的资源终将枯竭，而南极潜藏着人类70%的淡水资源，和70%以上的蛋白质资源。淡水、蛋白质，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东西。 嗯， 那么南极占了全球资源的70%，这两个资源70%以上。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都希望在南极早早的有自己的脚印啊。 是的，这个其实你包括像什么登月呀，登火星啊， 对， 是吧？甚至考察外太空啊， 是 啊，等等等等吧，都是大家在争先恐后的在去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去做一个铺垫，去这叫未雨绸缪嘛。 即使你没有要去占有什么， 对， 但你必须要了然于胸。 没错， 那么从南极回来之后呢，可以说您是硕果累累啊，三本书，80多万字，12集的电视片啊，这个当然我们也都有目共睹了。 嗯嗯。 那么是不是由此而促成了您的一种改变，从而又选择了新的道路？ 是是，因为在去南极之前，我除了这个在出版界的那个一点点积累之外呢，我还做了一本对话集，就是把整个24集，中国所遇到过正在进行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梳理。这是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就是没有人能够把一个世纪的文化问题一网打尽。但是因为我是个编辑，我是一个杂家，就是什么都可以涉猎的一个东西，我不是专门家。所以呢，我是邀请到几十个一线的学者，在不同的问题上跟我进行对话，比如说我们就电影问题的对话、卡通问题的对话、流行音乐的对话、这个电视剧的对话，这个包括各种建筑形态的对话、教育的对话，就等于把一个国家在20世纪面临的所有问题由我来穿针引线，把不同的学科的人、顶尖的学者聚在一起，做一个系统的这个梳理。这本书呢，后来在3年的这个学术畅销书排行榜上是落了榜的，后来被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注意到，所以我就因此被邀请啊到台里去工作了几年。 哎，就是做了，还是策划人。 实际上当初我并不懂电视，虽然之前参加过其他电视台的一些专题片的拍摄，那我扮演的始终就是一个策划人的角色，兼撰稿人，也就这样。 上期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了啊，现在不仅仅是策划人了啊，是策划老板，自己也成立了我自己的这个策划中心。虽然离开了这个媒体，传统媒体，但实际上您本身还没有离开传媒业。 是的，因为现在做的这些所有的事情，首先是要用到新媒体传播这一块。 对对。 所以新媒体传播包括传统媒体仍然是我们要动用的一些传播手段，因为所有的创意、所有的设计最终要通过传播走入千家万户，到每个人的这个认知的领域中去。 是， 所以传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 大家不要以为阿老板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现在呢，他策划的一个很大型的冰雪项目就正在咱们北京运行 的。习大大呢号召这个3亿人上冰雪。其实中国的95%的人群接触不到常年的真冰真雪， 就是咱们的气候条件。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要解决3亿人上冰雪，只能通过这个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现在北京这个奥林匹克南园，我们的一起滑世纪滑雪场，也就是在奥森公园里头。它就是亚洲最大的滑雪场，有19条的雪道。一天能接待3000人，现在大量的国家队的，包括俄罗斯国家队，都在我们那里训练，但同时还有大量的中小学生，最小的滑雪的网红只有3岁， 哇， 在我们那里滑完雪，一条这个抖音的点击量达到20几万， 哇，哎，这个其实咱们国家传统的冰雪项目啊，这个它受到的制约就是这个冰雪问题， 对对对， 哎，传统都是东三省的选手。 优势都在北欧四国， 啊，对对对。但是就即便是咱们国家东三省，它也没有常年积雪的这种条件， 不具备这个条件。那么现在关键2022年中国承办这个冬奥会 ，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就在冬季在北方长城以北训练几十天到100天的话， 那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的训练时间太短，所以现在这个世纪滑雪，我们用特殊的创新的科技材料，这个已经是有国家专利的。我们有两大技术，一个叫金针菇的外形特征的这个技术是中国专利，还有一款像梳子一样的塑料制作的是德国技术，这两大技术是全球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技术，都由17华集团在向全球在做推广， 所以它能模拟出就是真实滑雪的那种状态。 对，滑雪的时候呢，穿戴跟滑真雪是一模一样，全部用专业设备。当你用这个专业设备